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1点为各位放送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不知不觉当中呢，咱们节目已经陪伴各位走过一个多月了，那么各位从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收获了很多好歌呢？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很多歌手都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那么今天咱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流行 ING 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2018年的一月热单。那么今天上半段的话题呢，就是您单曲循环最多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在荔枝 FM 上关注深海呢，就是我了。那么同样呢，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把自己的翻唱大作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就可以了。 害怕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2018年火遍网络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说散就散，不过呢这一次不是 JC 的原唱版本了，而是袁娅维的版本。他呢翻唱的这首歌是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主题曲，电影呢是在2017年的12月29号上映。这个系列的前两部作品口碑呢稍微显得有些糟糕，但是呢很多观众对于第三部的评价却相当的好，这有点出乎意料哈，不知道各位看了没。那么随着口碑慢慢的发酵呢，到电影院当中去观影的人越来越多，影片主题曲呢也就火起来了，对吧？歌曲呢最后一句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更是打动了无数人。好吧，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袁娅维版本的说散就散。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继续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只当作我太麻烦，不体谅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体谅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和你相互勉强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不上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 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算就算。 说散就散，来自袁娅维。那么跟这首歌一起火起来的还有于文文演唱的《体面》。于文文呢是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女主角，她演唱的《体面》呢是影片的插曲。很多人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呢，对于于文文没有什么印象。其实呢，2016年2月，她在参加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的时候呢，还是引起了一些话题呢。当时呢，她是羽泉团队的学员，被很多观众呢称作最美学员哈。当然了，这个不知道各位觉不觉得美哈。远方说了，感觉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看过《前任三》确实会感同身受，但是呢，另外一部分可能并不会觉得影片有多好，影片的票房那么高，有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人的爱情都没有能够善终，这真的说不清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看见你的留言哈，我就想起了一句话，这个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哈，这事儿真是不好说。听众小鬼头说了，最近一直在听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每一次都会听哭，大概是因为刚刚当了父亲吧，也理解了我自己的父亲。没错，这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养而不知父母恩哈。感谢这个生活教会了你成长的这个部分哈，很棒。听众道道说，我写稿子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总是会单曲循环一首最近上班路上常听的歌，最近呢一直循环的是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我的天，这个上班路上听这首歌跟自己赛跑是不是太累了哈？万一哪天这个迟到了，是不是要跑得更快哈？好，一起来分享于文文的这一首《体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却换了人眼， 再见不复遇见。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流行安记要来跟各位聊的是2018年的一月热单，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您单曲循环最多的歌曲是哪一首呢。在2018年的1月12号，由靳东和江疏影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恋爱先生》开播了。靳东在剧中扮演了一个高端牙医诊所的创办人，那么同时呢，他还是一个网红恋爱专家。哇，这职业差得好远哈。那么这个角色呢，给很多观众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因为在很多人印象当中，靳东扮演的角色都是特严肃正经的，是吧？你看这个靳东的声音也比较粗，然后呢这个稍微这个皱一下眉就有点不怒自威的感觉哈，还是这个很怕怕的哈。那么这一次呢算是有很大的突破了。那么除了在角色上有突破之外呢，靳东还和日本歌手小野丽莎共同合唱了这部剧的主题曲，名呢叫做欢喜，一起来分享。 那是眼神之间都善于一些也有珊瑚的气息，脸熟的变回忆，火花素简的墨汁。Darling, you are my destiny。 怎会因为快乐而哭泣，幸福却叹息，动了心伤的情，患得患失的沉迷。 Darling, you always belong to me。 Darling, 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暂停，似水流年翻滚四季，唇齿之间相偎相依。Darling, kiss me, it's a never lasting love。 欢喜由靳东和小野丽莎共同演唱的哈，一个是中低，一个是女中啊，这个两个声音搭在一起还是特别舒服的哈。听众扣子说，一位巴西出生英语流利的日本人，一位被演员事业耽误了的高颜值歌手，小野丽莎和靳东这个搭配真的是绝了。听众小可说，最近一直在听赵雷的《我们的时光》，感慨一下，所有的时光都不会被掩藏。当然了，是看什么时光了哈。好时光你干嘛掩藏呢？那坏时光那就需要必须掩藏并且消灭掉哈。听众阿贝尔说，最近一直在听舒淇唱的那首《一生所爱》，因为失恋了，所以说听这个歌可以疗一下伤。但是呢，我记得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哈，失恋呢这个事儿确实是可以理解，但是呢失恋的情绪就不要每天这个让它笼罩我们自己了，还是要尽快的走出阴霾，拥抱阳光啊。除了欢喜之外呢，恋爱先生这部剧呢还有很多的插曲，比如说备受关注的一首就是张韶涵的剩下了自己。 因为这部剧开播的那几天呢，正好赶上综艺节目《歌手2018》的开播，张韶涵的话题度还是很高的，所以说这歌啊，那自然就很火了，是吧？其实呢，电视剧的导演和制片人也没想到，哎，能这么巧。当时这首歌创作完成的时候，制片人听了样态，觉得张韶涵唱的还比较合适的，就和他呢进行了联络沟通，也没料到剧集开播，正好就赶上张韶涵上《歌手2018》，所以说呢，就该着张韶涵火一把。接下来分享张韶涵的《剩下的自己》。 忘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疼，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你和我，海风正在吹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就像 剩下了自己，由张韶涵演唱。在2018年的1月，很多热门单曲都和影视剧有关。1月12号电影《无问西东》正式上映。早在影片上一个多月前呢，网上就已经出现了大篇幅的报道和宣传了。这部影片的口碑呢，也是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觉得不好的人批评起来一点面子都不给，说这个呢就是清华大学的宣传片。好吧，也确实有一定道理哈。但是觉得好的人呢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说这部影片有种被敦刻尔克和霸王别姬附身的感觉。 这还真是不是一般的混搭哈。总的来说呢，影片还是给人很多惊喜的，剧情之类的我们就不讨论了哈。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最讨厌就是剧透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看过，最起码的黄晓明的演技还让人眼前一亮。刷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网站还做了一个统计，统计最近三年出演的影视作品没有一部在网上评分超过6分的，榜单上一共有20多个人啊。哎，这个评分有点像国外的这个烂番茄奖哈。那么这个20多人当中呢，就包括黄晓明，但是因为他在《无问西东》和《琅琊榜二》中的表演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所以说榜单下面呢，为他说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除了电影之外呢，《无问西东》的主题曲也给人带来不小的惊喜。那么这首歌呢，由王菲演唱，名字就叫《无问西东》，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那么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在一小段广告和音乐之后呢，好歌会说话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谁的手总紧紧牵着我的手，在深圳沙漠中漂泊，离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等我，听蝉声沉落，请抬头，今宵路中带路的草也一直望，愿共我顶风暴泥泞中跋涉，是谁说经过的路当时必须磨难经受，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 接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光照条件和大气透明度好，气温上升速度较快，最高气温有望达到冰点以上，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是偏北阵风可能会达到5-6级，应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流行 ING 要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2018年的一月热单。那我们在下半节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2018年您最期待谁的新专辑或者说是演唱会呢？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上关注深海就可以了。那么也是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各位的翻唱大作，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就可以了。网友大上调侃说了，王菲的自拍照已经发出，请各位签收吧。嚯嚯嚯，您是快递吗？给不懂这个梗的朋友解释一下哈，那这一次王菲的单曲封面呢，依然是一张近距离的自拍，用自拍当封面，这一招是她惯用的招数，是吧？我们仔细想一想，王菲的很多专辑的封面好像都是她的自拍的脸哈。所以说呢，我就猜想给王菲做专辑封面设计的应该是所有设计师的梦想吧，毕竟这活好像没啥难度哈，随便挑一张美美的自拍就好了，开玩笑了啊。不过有一点我很好奇哈，这么多强调自己拍照功能强大的手机，为啥就不找王菲做一下广告呢？那么这张专辑的封面就是王菲拿我们的某某品牌手机拍的，是吧？这是一个多好的商机啊。诶，如果说真的有哪一家听到了我这句话的话，记得要给我分成哈。好吧，不开玩笑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2018年1月的热门单曲。很多人都说周董呢就是自己的青春，2018年的1月18号周董在生日这一天推出了单曲《等你下课》。虽然说现在周董已经变成了月半轮哈，但是呢歌迷还是很喜欢他的。不过我在听到这首歌之前呢还是挺意外的，周杰伦的歌向来都是积极向上，但是这个歌名呢总是让我联想到放学别走。哎呀好吗，继续来分享歌曲吧，由周杰伦和杨瑞黛共同演唱的放不是等你下课。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

高超技巧来自布鲁诺·马尔斯，也就是火星哥和卡迪B的合唱。那么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火星哥哈更风骚了。网友佐藤留言说，这支歌只能中午听，因为早晚会火。好吧，这个词一语双关哈。网友之后说了，看了单曲封面，对于火星哥的爆炸头，我这样说，赵英俊是你吗？赵英俊，嘿嘿。听众小六说，周杰伦，我期待周杰伦的新专辑，刚刚听了他的那首等你下课，只是一首实在是不过瘾，最近一直幸福着的他，是不是也该给他的新专辑准备点时间啦？好吧，继雪村和光头强之后呢，又有人和赵英俊撞脸了。我们呢聊回话题，2018年的1月5号，贾老板贾斯汀·汀布莱克推出了全新单曲 Filthy 肮脏。这首歌呢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首发歌曲。其实呢这首歌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那么高的关注，但是推出 MV 之后呢立刻就化火了。这歌的 MV 讲述的是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故事。 MV 中机器人的动作被一位专业舞者改编成为了机械舞，网上有教程，各位可以去看，非常的火，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学一下哈。一起来分享这首 Filthy 肮脏。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那行，那改天我们就放一下吧，好不好？这歌呢，一听名字我就想起来它的曲调，然后呢，就想起来当年一系列这个歌声响起来的事情。好了，真是满满的回忆哈！抽空我们一定要做一张这样的专辑。2018年1月2号，拉纳德雷推出了新单曲《Gossip Our Young Blood》，神来拯救我们年轻的血液。歌曲本身还不错，但是网友评论说，拉纳德雷完全成了背景音。和拉纳德雷合作演唱这首歌的伯恩斯反倒成了这首歌的惊喜。其实呢，这完全就是一个误会，因为这首歌的主唱本身就是伯恩斯，好吗？拉纳德雷就是来帮忙演绎的，只不过相比之下呢，拉纳德雷在咱们这儿名气更大一些，所以说宣传的时候呢，很多音乐网站就以他为主角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就是伯恩斯和拉纳德雷共同演唱的《神来拯救我们的青春活力》。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Damn, look at the sunrise, low and finished line, made it in record time. Hey, baby, we made it. My head's faded, headlights dilated, spinning, spinning, and I can't sit still.Spinning, spinning, and we can't sit still. Baptized in blue skies, roll the window down, reach out, feel around for new life. Damn, you and those green eyes. We can never stop moving, we see nothing but the green lights. Spinning, spinning, and we can't sit still.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Heart pain, hot wheels in the sun.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God save our young love. Warm waves on the coast where we love. God save our young Climbed up the tree life, kicked out of paradise. Living good, living evil, it's a toss of the dice. Cup full of wild eyes, cup full of high life. She's an angel and a devil of her own device. She's got me spinning, spinning, and I can't sit still. Spinning, spinning, and I can't sit still.Save the breeze, save the words from my lips. Save the birds, save the bees. Baby, save me one last sip while you strip on the beach. I'll save you in the waves if you swim too deep. God save,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Save our young blood.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Warm waves on the